比赛开始逐渐演变成一场噩梦。此时，似乎只有一个人依然坚信我们可以捞回需要的那一分，那就是大卫。他简直无处不在，他铲断、传球、全场飞奔，鼓励每个球员。在我看来，他似乎认定了英格兰一定会扳平比分，而且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他。终于，英格兰在伤停补时很快要结束的时候，获得了一个宝贵的角球。这个角球位置不错，就在禁区外围一点。一般说来，这正是他最拿手的位置。虽然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他在类似位置上已经罚了不下一打这样的球，但却没有一个成功的。后来，他告诉我说，当时谢林汉姆向他表示要主罚这里最后的任意球，不过大卫拒绝了。他很乐意担当起这个责任，并且也相信这是他作为队长应尽的职责。接下来，只见皮球直落网底，全场立即沸腾了。我记得在看台上，我们身边有人在当场就哭泣着，我们根本无法控制住自己在那一刻的激动情绪。我在足球比赛当中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样，凭借着电光火石般的灵感，我的儿子将他的球队以及他的国家带进了世界杯决赛圈。泪水再一次刺痛了我的双眼，他又为自己的神奇故事新添了美妙的篇章。大概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在老特拉福德的休息室看到了大卫，看到了我的儿子，我的英雄。他刚一出现，就吸引了房间里所有人的目光。看起来他依然沉浸在极度兴奋之中。紧张的比赛以及他个人的壮举，让他头脑乱哄哄的。我能说什么呢，儿子？你太棒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看你踢过的最棒的比赛，干得好。谢谢爸爸，我真的非常开心，真是太棒了。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我们正说着，这时流行歌星亚瑟小子走了进来。我并不是十分清楚他究竟是谁，不过后来我发现他跟大卫早就是朋友，他是在自己的包厢里看球的。踢得漂亮，伙计，这是我一生当中见过的最最奇妙的比赛。 那一天晚上我们开车回家，和往常一样，我把比赛录像看了一遍又一遍，只是想让自己牢牢地记住每一个细节。然而就在我们都为大卫的非凡表现感到欢欣鼓舞时，却有一个人执意要让大卫回到现实中来，那就是福格森。大卫回到老特拉福德以后，老板交代他的头一件事情就是要他继续努力。我想他肯定是有些担心这一系列的成功会冲昏大卫的头脑。队长的荣誉，国际舞台上的成功，各类名誉，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大卫在曼联的表现。此外，在福奇的内心深处，我想可能还有一直使他感到焦虑不安的怀疑。要知道他已经宣布过即将退休，所以他怀疑球员们会变得自由散漫。反正都清楚他快要离开了。还有大卫因为自己的新合约也正在与福格森闹着矛盾。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随着新赛季展开，大卫因为自己的新合约正在与福格森闹矛盾，这个问题越来越激化。报纸似乎找不到别的东西可写，他们一天到晚只关注这件事情。关于合约的无数个版本层出不穷，我从来没有跟大卫好好谈过这件事情。反正他有托尼·斯蒂芬斯帮助他处理所有细节问题。不过我了解，像这种事情向来不会很快得到解决的。尽管如此，我仍然坚信这场纠纷无论是对曼联还是对大卫都是非常令人困窘的。毕竟他们之间的谈判已经悬而不决了整整一年。结果呢，在那个赛季曼联可以说是举步维艰，我们最终两手空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阿森纳卷走双冠王，这让每一个曼联球迷都感到不好受。更让人感到屈辱的是，在英超联赛当中曼联仅仅名列第三，我们落后利物浦三分，更是以十分的差距被枪手远远地抛在后面。在足总杯第四轮较量中，曼联以0-2败给米德尔斯堡，被淘汰出局。与此同时，在4月举行的欧洲冠军联赛当中也在沃库森面前戛然而止。唯一的安慰是大卫终于在赛季行将结束时与曼联达成了新的协议，双方最终在5月正式签约。那是在曼联本赛季最后一个主场迎战查尔顿的比赛开始之前，签约地点就在球场上。大卫落笔签约时，支持者们都欢声雷动， 这有力证明了这位来自伦敦东区的大男孩已经彻底赢得了曼彻斯特球迷的心。不过，当时人们渐渐开始怀疑大卫是否能跟随英格兰征战2002年在日韩举行的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早在四月份，他的脚就受过一次伤，那是在欧洲冠军联赛中曼联与西班牙劲旅拉科鲁尼亚对阵时受的伤。当时他坚持带伤踢球，然而在一周以后对方回访赛中，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脚部骨折的命运。这次伤势使他不得不缺席了剩余赛季的比赛，甚至他能否身披英格兰战袍出征世界杯也是未知数。我简直无法相信居然会有人拿他的那根断掉的骨头大肆炒作。这样的消息每一天都会出现在报纸上。我猜这的确表明了大卫对于英格兰有多么重要，还有他的名气究竟有多大。不过关于那只脚的传说实在是有些荒诞不经。有一家报纸坚持每日更新关于大卫脚伤的新闻，而另一家则更离谱。我真的无法相信有一天竟然有个记者找上门来，他手里还抓着一幅巨大的大卫的脚的照片。他告诉我说，如果我在正午时分把手放在这张照片上，他就可以帮助大卫更快地恢复，这样他就能去踢世界杯了。我从未听说过这么一大堆胡言乱语。大卫也为自己的伤势非常烦恼。有那么几星期，他的世界杯之旅悬而未决，我们就经常在电话里交谈着。那段时期他十分消沉，因为他真的非常想去往世界杯，特别是经历了1998年法国世界杯上发生的恐怖事件以后。几星期过去了，我们听说他的好朋友加里内维尔也受了跟他同样的伤。说真的，他得知这个消息简直是寝食难安。家里已经绝无可能去世界杯了，这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一年不同球员的伤势报道几乎全程主宰了为参加世界杯所做的准备。值得庆幸的是，这其中毕竟还有亮点的存在。毫无疑问，这就是大卫和维多利亚在他们位于赫特福德郡的那幢豪宅里举办的日式派对。派对是在全队将士出征的前夜举行的。论豪华与奢侈，这场派对丝毫不亚于他们几年前的婚礼。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